怎么回事？打算输给星星一个零比十吗？ 虚空战队的选手席望着计分牌上星星三、虚空零的刺眼比分，虚空战队队长有第一镇鬼之称的李轩终于坐不住了。出身黄金一代，初赛季便崭露头角引人关注，第二赛季便有了一个优秀的搭档和帮手，但是六年间他们又取得过什么呢？就连区区一个最佳组合的个人奖项，他都竞争不过和他同为黄金一代的苏沐橙，需要等到叶修退役离开后才捡漏般的拾起这个奖项。双轨拍档的默契程度真的并不比叶修和苏沐橙的默契程度差，但是最佳组合的价值并不只能局限于组合，而是要看组合在战队中运转能带来多少东西。虚空战队是季后赛的常客，昔日的加世呢，在第四赛季总决赛败给霸图以后就再没进过总决赛。某种程度上来说，加世和虚空战队成绩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叶修苏沐橙在加世的数年间最佳组合几乎是毫无悬念的就颁给了他们。号称最大竞技者的双轨拍档，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在竞争中给对方制造过威胁。原因很简单，虚空战队的双轨拍阵在与加世长矛短炮的直接对话中居于绝对劣势，如此哪个组合更优一些似乎就显得特别清晰了。没拿过冠军，甚至根本没进过总决赛，甚至连最佳组合这样一个个人奖项都被压制了这么久，李轩心中没火那是不可能的。什么第一镇鬼，听起来好酷，但在李轩看来呢，那连24职业之一都不是。24职业之一的那叫鬼剑士，而他不过是鬼剑士中镇鬼分支的第一。联盟的职业选手一共就200多人，随意平均粗算每职业不过10人，鬼剑士又有镇鬼、斩鬼、镇斩双修三种分支，在平均粗算镇鬼不过3人，于是李轩就是3人中的第一人。3人中的第一很厉害吗？对此李轩只能摇头苦笑。当然这第一镇鬼之称是可以放眼整个荣耀圈，在数以百万计的镇鬼玩家中称雄的，但是李轩真没兴趣和拿职业圈以外的人做对比来寻找优越感。第一就是第一，昔日叶秋可从来没有人说他是第一战斗法师。李轩也想当个纯粹的第一，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他还是第一镇鬼，连第一鬼剑的名头都没有拿下，而对这一名头形成压制的却又是自己同队队友，从第五赛季起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和最好搭档的吴宇策。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李轩有时也会这样嘲笑一下自己。不过即便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搭档，李轩和吴宇策到底谁才是最优秀的鬼剑士选手，这个问题就算是李轩自己也不可避免的会思考一下。说实话他无法给出清晰的答案，而外界有关这一问题的争执持续了这么久的年头也依旧是各说各有理。虚空队内呢，这一问题大家都会很小心的有意回避，若被记者戳着问起，两人都是很有默契的称赞对方更优秀，但是言辞之下却也不会过分压低自己，于是所有人都能听出这是礼节性的评论。两人到底谁更强，他们两位自己也从来没有给出过准确答案。不过目前从队中地位还是有全明星投票一类的排位来看，李轩还是要领先一头的，但是又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李轩比吴宇策早一年成为职业选手，所以领跑了一步。到底谁更强，到底谁才是第一鬼剑，这个问题李轩以前敏感过，对于自己的领先嘴上不说，心中窃喜过，但现在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麻木了，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了， 他想要的是真正的第一，职业联盟的第一，而不是什么第一镇鬼、第一鬼剑。然而这个第一的愿望看起来比那些第一困难太多了。转眼都已是职业联盟第十赛季了，上赛季队中崛起了一位新人葛才杰，人们纷纷都说双鬼之间终于又有一位可靠的好帮手了，他们接下来会大有搞头了。李轩也是怀着这样的期待迎来了第十赛季，然而目前为止他没有看到队伍有强势崛起的苗头。虚空依然是和几支二线强队一起拼命厮杀，争夺着季后赛的席位，而现在星星这支新队竟然成了他们很直接的竞争对手，并在面对面的较量中3-0领先了他们。 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李轩望着队友们说道。 虚空没有对外宣称，但是队内觉得队伍阵容齐备，又有了葛才杰这个少年老成的强力新人，他们觉得自己本赛季该是尝试一下冲击冠军的节奏。但是打到现在，输给轮回，输给呼啸，输给雷霆，甚至输给神奇，这是哪门子的冲冠节奏啊？神奇战队也能输？这是主场。第七轮比赛可是给了虚空战队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现在呢？ 大家打算输一个0-10给星星吗？ 李轩又一次重复了这个问题。 没有。 队友当然也只能这样回答。 没有，就打起精神来。 是。 赵兰，你上吧。 李轩朝某位选手点了点头。 嗯。 葛兆兰点了点头，领命上场。虚空战队的弹药专家，角色名全透明，一听就是和杨浩轩所用的枪炮师半透明有点渊源的。确实，这两个角色都是虚空舰队时的前辈们带入队，并留到现在的。然而两个角色现在却都是队中配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职业上虚空确实没有出现过太有天赋的才华和选手。昔日百花战队张家乐退役，百花战队茫然无计，完全找不到接替选手，只能仓促间从队内提拔。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役的弹药专家选手们的否定，不是他们不好，只是他们还不足够优秀。葛兆兰很遗憾就当时被否定的弹药专家选手之一了，不过好在他是一个并无太大野心的人，对自己的位置也看得很轻，这样的事倒是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继续专心地为虚空效力。而现在虚空战队也正到了他需要他出力的时候。个人赛0-3落后，擂台赛将由葛兆兰和他的弹药专家全透明为虚空打头阵。星星方面呢，擂台赛首个登场的是方瑞和他的气功师海无量。星星战队的布阵现在基本也被对手摸清了，单人赛事中叶修、苏沐橙、方瑞和唐柔这四人是迄今为止全勤出场的，三位全明星选手出战毫无争议。哪怕方瑞转型实力有受影响，但正因为是转型，他也很需要大量的比赛去加快进度。至于唐柔，虽然现在名声恶到家，但在场上的战斗力客观地说真没人敢小觑，只是因为那次诺言事件让人们对他无形中有了一种变态的高要求，只要他没有一挑三，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弱鸡。一挑一个半、一挑二这种正常来说也算相当出色的发挥，但在唐柔身上触发时，大家只会晒笑的去看。 瞧，那个号称要一挑三的才打了两个半就不行了，真弱呀。 本轮的个人赛叶修、包子、魏琛三人出战，于是这一轮的擂台赛会是谁似乎早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方瑞率先上场，擂台所选用途偏开阔，似乎比较照顾苏沐橙所需要和开阔视野和唐柔喜欢的简单直接的粗暴风格。 而方睿施展猥琐所需要的复杂地形，这幅图似乎并没有太好的表达。这也是擂台赛选图的为难之处，也是擂台赛排兵布阵时需要讲究的一个地方。方睿作为星星选图的被牺牲者，在进入比赛后就操作着海无量朝地图正中杀去，看起来他也不准备在这张比较简单的地图上强行猥琐了。双方角色很快在地图正中相遇，对于弹药专家而言，对地图没有太多的苛刻要求，葛兆兰这位被否定的选手也并没有特别鲜明的风格，一切中规中矩，看地图如此，也就很朴实地操作角色杀来了正中。看到方睿的海无量掐算着距离到了弹药专家可以攻击的距离，全透明也就一点都没有迟疑地举起了枪。枪响，海无量蹲身窜起，连滚带爬，这种盗贼最常采用的移动方式再一次出现在了海无量这个气功师身上，现场立即掌声。这是由方睿新开创的气功师打法，已经引起关注，并在网游圈中有些小风靡了。对普通玩家而言，没有太多高精尖的素质，反正就是差不多的画虎类拳，但是职业圈中看到方睿现用打法，气功师选手都是连连摇头，倒不是说就已经否定了方睿的这种打法，只是这种打法和他们素来的习惯向来不同，这样连滚带爬的移动战斗也就方睿才娴熟的紧，让他们来这样做个个都觉得陌生。而且这个打法也不只是拉开这个架势这么简单的，一些所谓专家深入分析后纷纷认为，此种打法和方睿这种选手本身具备的素质也非常有关系。